你好，我是七牛云许世伟。上一讲开始，我们进入实战模式。从目前看到的反馈看，我的预期目标并没有达到。我复盘了一下，虽然这个程序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实际上仍然有很多需要交代而没有交代清楚的东西。我个人对这个例子的期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认为画图程序非常适合作为架构实战的第一课。画图程序需求的可伸缩性非常大，完完全全是一个迷你小 office 程序，很适合由浅及深去谈架构的演进。所以今天我微调了一下计划，把服务端对接往后延后一讲，而是增加一篇实战中篇。这个中篇一方面把前面实战上篇没有交代清楚的补一下，另一方面对画图程序做一次需求的迭代。先回到实战上篇，这个版本对画图程序基本上是一个 MVP 版本，只能增加新图形，没法删除，也没法修改。怎么做？我们先看 model 层，它的代码就是一个 dom.js 文件。从数据结构来说，它是一颗以 qpaint doc 为根的 dom 树。这个 dom 树只有三级 ：document、dot shape、dot line style。具体细节可以参阅下表，你可以点击新文章进行查看。这个表列出的 model 和 view controllers 的耦合关系， model 都为他们提供了什么？可以看出 view 层当前对 model 层除了绘制没有其他任何需求，而各个 controller 对 model 的需求看起来似乎方法数量不少，但是实质上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创建图形。我们再看 view 层，它的代码主要是一个 index.htm 文件和一个 view.js 文件。 view 层只依赖 model 层，并且只依赖一个 doc.onpaint 函数，所以我们把关注点放在 view 自身的功能。 view 层只有一个 qpaint view 类，我们将其功能分为了三类：属于 model 层职责相关的，属于 view 自身职责相关的，以及为 controller 层服务的，得到下表，你可以点击新文章进行查看。最后我们来看 controller 层， controller 层的文件有很多，这还是一些 controller 因为实现相近被合并到一个文件，如下，你可以点击新文章进行查看。 controller 位于 MVC 的最上层，我们对它的关注点就不再是它的规格本身，也没人去调用它的方法，所以我们把关注点放在了每个 controller 都怎么用 model 和 view 的。我们列了个表如下，注意 controller 对事件的使用从 view 中单独列出来了，这个表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通过以上三张表对照着看，可以清晰看出 model、 view、 controllers 是怎么关联起来的。 MVP 版本的画图程序用着就会发现不好用，毕竟图形创建完就没法更改了，所以我们打算做一个新版本出来，功能上有这样一些改进。选择一个图形，允许删除、移动或者对其样式进行修改。图形样式增加 fill color， 更加现代的交互范式。默认处于 shape selector 状态，创建完图形后自动回到此状态。选择图形后，界面上的当前样式自动更新为备选图形的样式。怎么改我们的程序？完整的差异对比，请参见下面的这个地址。下面我们将详细讲解这些修改背后的思考。我们先看 model 层新的规格键下表，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做了一个 model 的 change notes 表格，大部分是新功能的增加不提，我们重点关注一个点， qline style 改名为 qshape style， 且其属性 width color 被改名为 line width line color， 这些属于不兼容修改，相当于做了一次小重构。重构关键是要及时处理，把控质量，尤其对 JavaScript 这种弱类型语言，重构的心智负担比较大。为了保证质量仍然可控，最好辅以足够多的单元测试。这也是我个人会喜欢静态类型语言的原因。重构有任何遗漏，编译器会告诉你哪里漏改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单元测试可以省略。对每一门语言来说，自动化的测试永远是质量保障的重要手段。话题回到图形样式。最初我们 new qline, qrect, qellipse, qpath 的时候，传入的最后一个参数是 qline style。 从设计上这是一次失误，这意味着后面这些构造还是都需要增加更多参数，如 QFillStyle 之类，把最后一个参数改为 QShapeStyle。这从设计上就完备了，后面图形样式就算有更多的演进，也会集中到 QShapeStyle 这一个类上。当前 QShapeStyle 的数据结构是这样的，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那么这是合理的吗？未来潜在的演进是什么？对需求演进的推演，关键是眼光看多远。当前各类 GDI 对 Line Style、Fill Style 支持都非常丰富，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实实在在要去迭代的画图程序来说，上面这个 Q-Shape Style 必然还会面临一次重构，变成如下这个样子。为什么 Q-Shape Style 里面的 Line 不是 Q-Line Style、Fill 不是 Q-Fill Style， 而是 Any 类型？因为它们都只是简单版本的线形样式和填充样式。举个例子，在 GDI 系统中 Fill Style 往往还可以是一张图片平铺，也可以是多个颜色渐变填充，这些都无法用 QFill Style 来表示。所以这里的 QFill Style 更好的叫法也许是 QSimple Fill Style。 聊完了 Model 层，我们再来看 View 层，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 View 层的变化不大，为了给大家更直观的感觉，我们这里也列了一个 Change Notes 表格，其中Properties 改名为 Style， 以及删除了 GetLineStyle 括号和 Properties 统一为 Style。 这个和我上面说的 Model 层的小重构相关，并不是本次新版本的功能引起的。所以 View 层真正的变化是两个，引入了 Selection， 当前只能单选一个 Shape， 在 Selection 变化时会发出 OnSelectionChange 的事件，引入了 OnController Reset 事件，它在 controller 完成或放弃图形的创建时发出。引入 selection 比较常规， view 变复杂了通常都会有 selection， 唯一需要考虑的是 selection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对于 office 类程序，如果 selection 只允许是单 shape， 这不太合理，但我们这里略过不进行展开。我们重点谈 OnController Reset 事件。 OnController Reset 事件是创建图形的 controller 发出并由 menu 这个 controller 接收。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类似情况还会有多少？以后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事件需要在 controller 之间传递，需要 view 来中转呢？这个问题就涉及到 view 层事件机制的设计问题。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有，要不要支持任意的事件？监听事件是支持单波还是多波？从最通用的角度，肯定是支持任意事件，支持多波。比如我们定义一个 QEventManager 类，规格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但是 View 的事件机制设定需要在通用性与架构的可控性之间平衡，一旦 View 聚合了这个 QEventManager， 通用是通用了，但是 Controller 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事件飞来飞去，就比较难去从机制上把控了。代码及文档，如果能够用代码约束的事情，最好不要在文档中来约束。所以就算是我们底层实现 QEventManager 类，我个人也不倾向于在 View 的接口中直接将它暴露出去，而是定义更具体的 FireController Reset、 OnController Reset、 OffController Reset 方法，让架构的依赖直观化。具体代码看起来是这样的，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聊完了 View 层，我们接着聊 Controller 层。我们也把每个 controller 怎么用 model 和 view 的列了个表，如下，你可以点击进文章进行查看。内容有点多，为了更清楚的看到差异，我们做了 change notes 表格。首先 menu QPath Creator、 QFreePath Creator、 QRect Creator 的变更，主要因为引入了新的交互范式导致。我们为此引入了 OnController Reset 事件，还有一个变化是 QLine Style变 Q-Shape Style， 这一点前面已经详细讨论，就不提了。所以 Controller 层的变化其实主要是有两个，其一 Prop Selectors， 这个 Controller 要比上一个版本的复杂很多，之前只是修改 View 的 Properties 属性，以便于创建图形时引用，现在是改变它时还会作用于 Selection 改变它的样式，而且在 Selection 改变时会自动更新界面以反映被选图形的样式。其二 Q-Shape Selector， 这是新增加的 controller， 支持选择图形，支持删除移动被选择的图形。通过这次的需求迭代，我们可以看出目前 Model、 View、 Controller 的分工可以使需求的分解非常正交。 Model 只需要考虑需求导致的数据结构演进，并抽象出足够自然的业务接口。 View 层非常稳定，主要起到各类角色之间的桥接作用。